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两团雪球相互追逐了一会儿，最终选了个地方，就是蓝忘机左手旁，安心挤在了一处。一对白兔粘着彼此挨挨擦擦，即便是倒过来看，画面也煞是可爱。蓝曦臣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不知是说没有名字还是不提。蓝曦臣却道：“我上次听到你叫他们了。”蓝曦臣由衷的道：“是很好的名字。”蓝忘机换了一只手。蓝曦臣道：“时辰未到。”蓝忘机默默又把手换了回来。一炷香后，时辰到，倒立结束，两人回到雅室静坐。一名家仆送上去暑的冰镇瓜果，西瓜去了皮儿，果肉切成整齐的一片片摆在玉盘里，红红的，透透的，煞是好看。兄弟二人跪坐在席子上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交流完昨日听学的心得，便开始食用。蓝曦臣取了一枚瓜片，却见蓝忘机盯着玉盘，意味不明，本能地停下动作。果然，蓝忘机开口了，他道：“兄长，哈，何事？你吃过西瓜皮吗？西瓜皮可以吃吗？”默然须臾，蓝忘机道：“听说可以炒。”蓝曦臣道：“也许可以。听说味道甚佳。”“呵，我没试过。”“我也没有。”“你要让人试着炒炒看吗？”想了想，蓝忘机神色肃然地摇了摇头。蓝曦臣松了口气，不知为何，他觉得并不需要问“你是听谁说的”这个问题。第二日，蓝忘机独自一人下山了。他不是不常下山，而是不常独自一人到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来。人来人往，人往人来，无论仙门世家亦或山野猎地，都没有这么多人。就算是人多的清谈盛会，人也是井然有序的多，而不是这般摩肩接踵的多，好像走路时谁踩着了谁的脚，谁碰着了谁的车，都一点不稀奇。蓝忘机素来不喜与人肢体接触，见此情形顿了一顿，但并未就此却步，而是打算就地寻人问路，谁知却是半晌也没找到一个可问之人。蓝忘机这才发现，不光他不想靠近旁人，旁人也不想靠近他。实在是他整个人都与这喧嚣市集格格不入，一尘不染，还背了一把剑。那些小贩、农夫、闲人、少见这等世家公子，无不忙不迭闪避，要么怕这是位不好惹的纨绔，谁也不想不小心得罪了他；要么怕他神情严冷，毕竟连蓝曦臣都开过玩笑，说蓝忘机方圆六尺之内皆天寒地冻，寸草不生。唯有赶集的女子们在蓝忘机走过来时，想看又不敢多看，装作手里有事忙，低眉又抬眼，等他走过去了，就在他背后聚成一团，嘻嘻哈哈。蓝忘机走了半天，才见到一名在一家大门前扫扬尘的老妇，说道：“请问，距此处最近的莲塘往哪里走？”那老妇眼神不大好使，灰又蒙了眼，气喘吁吁，看不清他，说道：“这边走上八九里，有一户人家种了几十亩莲蓬。”蓝忘机颔首道：“多谢。”老妇人道：“这位小公子，那莲塘到晚间就不让人进去了，你要是想去玩，可得趁白天，快些去啊。”蓝忘机又道了一声：“多谢。”他正待走开， 见那老妇杵着细长的竹竿，半天也拔不下来一只卡在屋檐下的枯枝，出指一点，剑气隔空将那枯枝击落下来，转身走了。八九里对于蓝忘机的脚程而言并不算远，蓝忘机顺着那妇人所指方向一路前进，走过一里离了集市，走过二里人烟渐渐稀少，走到四里，两侧所见已尽是青山绿田，阡陌纵横，偶尔才有一座歪歪扭扭的小屋升起歪歪扭扭的炊烟，田埂上有几个扎冲天辫的泥娃娃在蹲着埋头玩烂泥，笑呵呵，你唬我，我唬你，这景象颇有野趣。蓝忘机驻足观看，看了没一会儿便被发现了，泥娃娃都小怕生，一溜烟跑不见了。蓝忘机这才迈开步子继续走，走到五里时，蓝忘机面上一凉，竟是从微风中吹来了细细雨丝。他望望天，果然灰滚滚的云像是要压过来了，当即步下加快，而雨来得更快。这时忽见前方田埂边站了五六个人，雨丝已化为雨滴，而这几人既不打伞也不遮挡，似围着什么，全无心思理会其他。蓝忘机走近前去，只见一农人躺在地上正哀哀痛叫，静听两句，蓝忘机便知晓了事情经过。原来这农人在农作时被另一名农人家养的牛顶了，现下不知是伤了腰还是断了腿，爬不起来了。那牛做了错事，被撵得远远站在田地尽头，埋头甩尾不敢靠近。牛的主人奔去请大夫，剩下这群农人不敢随意搬弄伤者，怕搬坏了他的筋骨，只敢这般照看着他。可天不作美，竟下起雨来。一开始还是淅淅沥沥的能忍忍，谁知不一会儿便朝着劈头盖脸去了。眼看这雨越下越大，一名农人奔回家去取伞，但家住得远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余下人都干着急，搭着手，能给那受伤农人挡多少是多少。可这样下去怎么也不是办法，哪怕拿到了伞，那也没有几把，总不能给一两人遮着，其余人都淋着吧。一人喃喃骂了一句，见了鬼一样，这么大的雨说来就来。这时一名农人道，把那棚子扶起来吧，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老棚子，用四根木头撑起，一根歪了，一根常年风吹日晒腐朽了。一人犹豫道，不是不能动它吗？几步路应该没事儿。众人七手八脚小心翼翼把那受伤农人抬过去，便有两人去扶那破棚子，谁知两名农人却还扶不起一个破棚顶。旁人催促，他们卯起了劲儿，脸涨得通红，却是纹丝不动，再来两人还是不动。这木棚棚顶以木做框，附着瓦片茅草，层层灰土，分量绝对不轻，但也不至于四个常年耕作的农人也抬不动。没靠近，蓝忘机便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他走到木棚之前，俯下身托起木棚顶的一角，单手将它抬了起来。几名农人惊呆了，四个农人都抬不起来的棚顶，这少年竟是用单手就把它抬了起来。待了一会儿，一名农人便低声对其他人说着什么，未犹豫片刻，他们便七手八脚将那农人抬了过来。进木棚时都瞅蓝忘机，蓝忘机目不斜视。放下人后便有两人过来道，这位公子，你放下我们来吧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那两名农人坚持道，你年纪太小，顶不住的。说着把手举了起来，要帮蓝忘机顶着雨棚。蓝忘机看他们一眼也不多言，只略略收了几分力， 那两名农人顿时脸色一变。蓝忘机收回目光，放回原先的力道，两名农人讪讪蹲了回去。这木棚竟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重，这少年一撒手根本撑不起来。一人打了个寒噤道：奇怪啊，怎么进来了反倒更冷了？他们却都看不到，此时此刻木棚的中央正吊着一个枯发长蛇、衣衫褴褛的身影。棚外雨打风吹，这身影便在木棚下摇摇晃晃，带起一阵阴风。就是这只邪祟，使得这片棚顶异常沉重，无论如何也没法被普通人抬起来。蓝忘机出门没带度化之气，既然这邪祟并无害人之念，自然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打得魂飞魄散。看样子也暂时无法说服他把自己吊着的尸体放下来，便只能先撑起这屋顶了，回头上报，再派人来处理。那邪祟在蓝忘机身后晃来晃去吊了一阵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抱怨道：好冷啊。他左看右看，找了个农人靠上去，似乎想暖一暖。那农人忽的一阵哆嗦，蓝忘机微微侧手，给了他一个十分冷厉的眼角余光。那邪祟也打了个哆嗦，委委屈屈地回去了，可还是伸长了舌头抱怨道：这么大，这么大雨，这么敞着，真的好冷哦。直到大夫来，众农人竟是都没敢跟蓝忘机搭话。待到雨停，他们把伤者挪出木棚，蓝忘机放下屋顶，一句话也没说便走了。待蓝忘机赶到莲塘时，夜已日落，他正要下湖，对面撑出来一只小船，船上一名中年女子道： 哎哎哎，你是做什么的？ 蓝忘机道： 摘莲蓬。日落了，我们天黑以后不放人进去的，今天不行了，改天吧。 我不多做停留，一刻便走。 不行就是不行，这是规矩，规矩不是我定的，你问主人去。 莲塘主人在何方？ 早回去了，所以你问我也是白搭。我要是放你进去了，这湖的主人可没好话对我说，你不要为难我。 听采莲女子说到这里，蓝忘机也不勉强了，颔首道：打扰了。虽然神色平静，但就是能看出一种失望之意。采莲女又看蓝忘机白衣如雪，但半边被雨淋湿，白靴上也沾了泥迹，放软了语气道： 你今天来晚了，明天早点来吧。你从哪里来呀？刚才好大的一场雨，你这小孩子不是淋雨跑着来的吧？怎么也不打个伞？你家离这里多远呢？ 蓝忘机如实道： 34里。 采莲女一听噎了一下道： 这么远，那你一定是花了很久才到这里来的吧？要是实在想吃莲蓬的话，你去街上买嘛，多得很。 蓝忘机正要转身，闻言止住道： 街边莲蓬不带茎。 采莲女奇道：你难道就非要带茎的？吃起来又没什么区别。 有。没有的。 有。有人告诉我有。采莲女扑哧一声笑道： 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这么犟的小公子，鬼迷了心窍了。 蓝忘机不说话，低头准备转身往回走。那采莲女又喊道： 你家真的有那么远？ 嗯。 你要不今天不回去，在附近找个地方住着，明天来。 家有宵禁，明日上学。采莲女挠挠头，很是为难地想了一阵，最后道： 好了，放你进来吧，就一会儿，一小会儿，你要摘的话快点啊， 万一被人瞧见了，到主人那里嚼我的舌根子，我这年纪可不想还挨人家的骂。 空山新雨后，云深不知处。雨后玉兰分外清新娇美，蓝曦臣看得心生喜爱，在岸上铺了纸，临窗作画。透过漏花窗格，见一道白衣身影缓缓走近，蓝曦臣也不搁笔，说道：“忘机。”忘机走过来，隔着窗道：“兄长，昨天听你说起莲蓬，恰好今天叔父让人买了莲蓬上山，你要吃吗？”蓝忘机在窗外道：“吃过了。”蓝曦臣有点奇怪：“吃过了？”兄弟二人又简单说了几句，蓝忘机便回静室去了。话毕，蓝曦臣看了一阵，随手收了，将之忘到脑后，取出列兵，去往他日常练习清心音的去处。龙胆小柱前，丛丛淡紫，缀点点星露。蓝曦臣顺着小径步入，抬起眼帘，微微一怔。小柱门前的木廊上放着一只白玉瓶，瓶里盛着几只高高低低的莲蓬。玉瓶修长，莲茎亦修长，姿态甚美。蓝曦臣收起列兵，在木廊上临着这只玉瓶坐下，侧手看了一阵，心内挣扎，最终还是矜持的没有动手，偷偷剥一个来吃吃看，带茎的莲蓬到底味道有什么不同。既然忘机看上去那般高兴，那大概是真的很好吃吧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